首先我们来看文件处理系统，在数据库管理系统出现以前，把需要管理的数据存放在永久性的系统文件中，同时为了能够操作这些文件里的数据，系统里还有针对这些文件编写的一些应用程序。例如一个银行为了保存所有客户以及储蓄账户的信息，它就可能要有以下应用程序。第一个是创建新账户的程序，第二个是处理某些账户的借贷程序，第三个是查询账户余额的程序，第四个是产生每月财务报告的程序等等。这种典型的文件处理系统是传统的操作系统所能支持的。随着银行业务的发展，需求不断增长，随之新的数据文件和应用程序也就会不断地加入到系统中来。比如说支票账户的信息与特殊处理等等。